初相知和别离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

怎么释放、原来这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习惯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。我的爱不说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、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Yes I my heart，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。 Inside your heart，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，最后天亮遗忘。我的爱不说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、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My baby, 和我恋爱。

灵犀我的心灵犀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犀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啊，只能忙啊，只能忙啊，只能忙啊，只能忙啊， 不得不承认，放弃。

嘿嘿嘿，是你吗？海般湛蓝的天空，绵延的山峰，宇宙的苍穹，雨过后有彩虹。嘿嘿，一定是你吧，在我心里转不停，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你。我沉睡的姓名，你苏醒，坏情绪全都放弃，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，有你没什么不行。我慌乱的心因你安静，忘了伤口的痛，尽管对这世界太懵懂，因为没有你不行。

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。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，清晰透明，就像美丽的风景，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。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未曾目君的难过。缓缓飘落的风也像是 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可能我只要孤冷，永远让此刻的真在意俱焚。幸福已瞒过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 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你为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，那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为你坚持挡的风雨， 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，另一半。 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